强硬，无法比这更强硬的强硬。纹丝不动，炮口正对，苏沐橙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迎接冲上的百花缭乱。咻！飓风炮卷出，发出尖锐的风鸣声。百花缭乱换弹夹后第二波射出的爆炎弹正卷在这飓风炮当中，瞬时间就纷纷偏转了方向。张家乐也是大惊，全没想到苏沐橙居然打得如此强硬。上一轮是花招的不能再花招，这一轮却又是正面的不能再正面。苏沐橙已经是一个会看准时机做出坚定选择的选手了。过往那种有夜修时会过分配合夜修，没夜修时有点彷徨茫然的姿态已经彻底从他身上消除了。闪！笔直冲出的百花缭乱连忙斜身闪避，但飓风炮的威势哪里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完全避过的。百花缭乱避过了被直接轰中却还是被旋转发出的有如炮弹一般的飓风气流给刮到，身子立即就是一个踉跄。炮声继续响动着，苏沐橙显然并不准备给张家乐什么喘息的机会，爆炸接踵而至。但是张家乐可也不是那么轻易就会被限制住的，百花缭乱虽被飓风炮带乱了身形，但是晃动中他却依然做出了准确的操作。闪光弹，一枚闪光弹飞出，紧接着就是一声枪炮。张家乐根本不去等着闪光弹落地，直接凌空打爆了他。刺眼的光芒瞬时间绽放开去，这一瞬间连观众都觉得那一片全是亮茫茫的。电视转播连忙去切苏沐橙的主视角，现场观众也连忙去看电子大屏幕，大家都迫切想知道苏沐橙有没有被这一闪光弹晃到。有一些，但是又不完全。苏沐橙在仓促间看来也做出了回避视角的操作，但是张家乐直接让百花缭乱开枪引爆的动作太快，所以沐雨成风这下视角回避的不完全。最终视角虽然没有完全致盲，但也好像有些泪眼朦胧，视角内的长影都有些不清楚，活动中的百花缭乱更是乱乎乎的一团。又一枚手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丢来了。是什么雷？苏沐橙的视线中看上去飞来的就是一团马赛克，根本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类型的手雷，于是干脆不理会，干脆继续攻击。稳定炮架的状态下，角色本就是没办法走位的，当然对方也没办法用攻击撼动沐雨成风的身形，所以苏沐橙索性就不关心这是什么攻击，索性以攻击来回应张家乐。对攻，十分粗鲁的对攻。沐雨成风这边是完全放弃了对攻击的闪避，张家乐这边呢，百花缭乱的行动倒是没有稳定炮架那样的限制，但是已经冲至这个距离，沐雨成风又是架起稳定炮架完全无视他攻击的情况下选择退让，只会空白损耗生命以及自己好容易抢进的距离。以攻对攻，以血换血，这时候除此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苏沐橙很粗鲁地逼迫张家乐和他进行这样暴力的对抗。稳定炮架固定的枪炮是火力更重，张家乐则没有放弃百花缭乱行动自如的优势，站着不动和稳定炮架对轰，那和送死是没两样的。看起来是一场谁都不肯退让的对轰，但是真正决定这一对攻胜负却又将是张家乐对攻击的闪避。稳定炮架下的沐雨成风是不存在闪避这回事的。砰砰砰砰，轰轰轰，枪声不断，炮声不断，爆炸不断，一场让人酣畅淋漓的热武器对战将这一小片区域掀成了一片焦土。最终苏沐橙输了，这个结果或许不能算太意外。沐雨成风的生命本就有些落后，不过 29% 的差距在这很多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开始拼命的程度， 这样的差距，一次成功的连击或许就可以追回了。但是苏沐橙没有这样，和对手相遇后坚决果断地就打起了对于鞋少一方来说并不太有利的换血对攻。这一局比赛他是输了，但是结果上来说他没输。张家乐的百花缭乱最终只剩 21% 的生命。71% 对 79%, 苏沐橙稍有领先，但是放到整场擂台来说，星星大大的领先，只要这么一直交换下去，他们就将是擂台赛的获胜者。设下圈套解决掉林静言的苏沐橙，在叶修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了星星对霸图的优势。优势之下，很多人会难免会想乘胜追击，进一步掠夺优势，拿下更多的人头，为胜利奠定更好的基础。但是擂台赛，每一次选手的更换都有可能是一次转折，尤其霸图这样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队伍，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一鼓作气的。于是，后面对新上场的张家乐，苏沐橙没有贪婪地想去进一步扩大差距，而是对差距进行了一次巩固，很理智的态度，很理智的选择。血量差距看起来没有扩大多少，但事实上随着对手可出场人员的减少，血量差距即使不变，优势却是在被扩大。星星尚有满血三人，霸图还有满血两人，加一个五分之一生命的百花缭乱，星星接下来出场的会是谁？苏沐橙下场，但大家的目光主要却都在星星的选手席这边打转，临场才决定出场名单实在太悬疑了。莫凡，星星选手席上莫凡站起来了。不出所料啊，大家纷纷感慨着。莫凡现在已经是星星在擂台赛中出场非常稳定的一位选手了，他的风格也确实适应擂台赛的方式。 加油。 途中相遇，苏沐橙对莫凡笑着说。嗯，莫凡点头，简单的一个字倒也有几分坚定的口气。很快第五场开打，拥有满血角色的莫凡一开始却不选择直冲，而是沿地图边界迂回起来，现场立即就响起了嘘声。莫凡的对手张家乐角色可就只有 21% 的生命了，这样的情况下都不打正面，难免会被霸图的粉丝们鄙视一番。但是莫凡才不会理会这个，任何形式他都会采用他所习惯的这一门打法，只不过这张图上可做隐蔽的点实在也不多，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到了地图正中没有发现对手后横向移动寻找，很快就看到了远处在沿江另一端移动着的毁人不倦。 这样的迂回根本没太大意义嘛， 电视解说潘林说。 嗯，这幅图因为沿江的切割，事实上可做出的路线选择是非常少的，大方向上就这么几种路线，加上视野对比比较开阔，迂回确实难有什么作为。 但莫凡却在坚持啊。 是的，他在坚持。 潘林无语，他的意思是李一博来分析一下莫凡的意图，结果这家伙只是肯定了一下莫凡在坚持这回事。他坚持是图啥呀？这才是你该说的吧。潘林心下吐槽，不过他也知道李一博肯定也是拿捏不准，这才这样没开口的。毁人不倦已经暴露在百花缭乱的视野里了，却不过来，还要在那儿执着的迂回。张家乐也没就这么直接追上，百花缭乱也迂回一下，却是绕前截道去了。李一博一看张家乐的应对，得到了启发。 莫凡大概是想在石灰岩那一块开战。 石灰岩那一带也就是苏沐橙和林静言决出胜负的区域，这边堆积成型的一块块石灰岩是这张图中唯一一片略多掩护障碍的区域，莫凡的意图和林静言算是如出一辙，只是林静言利用规则逼对手过来， 莫凡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自己就往这边来冲。这张家乐要是不理呢？这个假设已经不成立了，因为张家乐没有不理。百花缭乱和毁人不倦隔着相当的距离，却朝同一方向奔跑。转播这时候都已经切出缩小的鸟瞰图，模拟指示出了张家乐的意图，这是要让百花缭乱绕行劫道了。打正面吗？大家纷纷猜测着。打正面对于角色只有 21% 生命的张家乐来说当然是很不利的。而莫凡呢，这家伙总是搞迂回偷袭什么的，但在很多人眼中，凭他的操作和技巧完全具备正面强打的能力。不了解莫凡能力本质的人都觉得他那无谓的烟花式打法特别画蛇添足，你就直接一路爆发下去不就得了，总是打一下就跑就重来，谨慎也该有个限度啊。但比试归比试，莫凡这打法还是相当让人头痛的，因为这人他偏偏就有这样的耐心，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冲上来退下去，机会不好就不出手的在那儿磨叽。霸图现在落后，急切需要追回，遇这样的对手当然很闹心了。 叶修真是恶心人啊，这种时候就派这样的家伙出场。 叶修在霸图粉丝群中的仇恨真是稳固的无可动摇，此时此刻议论担忧时，先鄙视的都是场外坐着的叶修。 近了， 两人的角色越来越近了，毫无疑惑，百花缭乱是可以先一步劫到毁人不倦的，而莫凡此时当然也可以看到对方超劫在他的前方，他继续让毁人不倦冲了过来，是想冲过超劫，还是打算就在这里决出胜负呢？